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啦。咁啊，第四季咯，我哋第一季题目咧，用小毛讲法就系相当之唔老礼嘅，就系失失有豪入之外。咁啊，原因啊系香港社会而家目前啊处于呢个疫症当中，世界疫症亦都未解决，所以个题目虽然系唔老礼，但我哋都必须要面对咧呢个同疾病、疫病有关嘅话题嘅。咁同我哋继续讲嘅咧，有我啦。加齊啦、小毛啦、Michael 啦、樂言啦，咁我哋五個咧就會同大家講落去嘅。咁除咗今個星期之外咧，下個禮拜咧都會繼續講疫病，咁所以係一個整體嘅系列會同大家講啦。咁啊，失失有好入之外啊，咁我哋入正式入題之前咧，我哋都可能想咧就傾下今季啊，我哋有咩期許，有咩諗法啊？咁啊，加齊不如俾你講下。 哇嗱，其實咧，我覺得我哋攞個咁唔老禮嘅開頭啦，咁但係就正正其實反映緊個時代啊。即係做歷史，我覺得我哋就需要同我哋所身處嘅時代相呼應先得。咁而咧，我哋喺當中可能就係唔老禮嘅，但係我哋確確實實就係喺一個即係咁樣，可能係大家成日都會有憤怒，成日都會有悲哀，成日都會咧覺得可能係眼前有絕望嘅機會。但係真唔緊要，我哋睇歷史裏面，我哋見到以前嘅人可能比我哋嘅處境更差更壞。但佢哋都掙扎到過去啊！我哋希望即係我哋咁樣嘅一個開頭，但係可能一個漂亮嘅有信心、有希望嘅結尾。 嗯，係啊，即係你哋咧有冇諗法啊？今季 我同阿齊哥嘅想法差唔多，最緊要就係讀 history 有陣時好多人嘅感覺都係好遙遠，同埋好似好同好唔現實啊！但其實歷史入面發生嘅好多事咧。可能同而家都會有一啲啟示啦，甚至乎我哋都話太陽之下無新事啊嘛。有陣時我哋而家面對緊嘅嘢，以前千百年嚟我哋人類都係同樣面對緊。咁我哋睇下攞唔攞到多啲啟示咯，盡量貼緊個事實咯。如果呢一期係真係唔老禮嘅時代，我哋都唯有繼續做唔老禮嘅題材啦，係嘛？ 唔係2020年係一個講掙扎嘅年代， 多啲掙扎，呢啲掙扎。 我諗成個環境之下咧，我特別我係算係新一代做研究歷史嘅人啦，會覺得有啲聲音過去係比較忽略嘅，咁啊公眾可能會慣常理解一啲比較傳統啲嘅歷史，咁所以其實上一季開始我哋陸陸續續都希望喺我冇嘢多啊，讀書又唔多啊，識字又唔多，但係朋友叫多少少，咁啊睇下會唔會又可以多少少唔同嘅新面孔可以。去令到我哋嘅一啲過去比較忽略啲嘅新聲音，可以俾大家帶嚟個希望。 我好同意頭先阿樂言話，即係2020年係一個掙扎嘅年代，同時間都係一個希望。我希望係一個真相嘅年代啊。咁啊，即係我哋自己都喺工作上都係教歷史啊，我哋教歷史教學生，但我都希望大家可以面對歷史會教人啊。咁啊，除咗即係我哋做研究嘅時候，其實好重視一樣嘢，就係我哋要面對真相、面對事實。我希望可以將呢個面對真相入邊嗰個喜悦咧，都同大家分享。 但對我嚟講咧，就今季好簡單嘅啫，即係我一直相信嘅，即係進步咧，就唔係話我哋諗各種各樣唔同嘅題目啊、變化就有進步。進步咧嚟自內在嘅進步嘅。我只能夠應承大家不斷睇多啲書，繼續努力啊！ 即係已經睇到 微觀地、仔細地去將某啲部分講得更加好。咁依個可能係我哋內在進步嘅動力所在。咁啊，就亦都因為病依排疾病好嚴重咧，喺屋企係有機會睇好多書，咁所以都係有幫助。好啦，我哋翻嚟咧就正式講呢個疫病或者疫病史，或者叫瘟疫史啦。咁睇你去點樣去理解。咁啊，失失有好入之哀咧，都感覺到啦，係嘛？即係話嗰個疾病咧，對於人類。歷史或者對人類嘅打擊咧，係一個每一個家庭都去受，係嘛？即係佢唔係某一啲人係冇事，有啲人係完整無缺，或者某一個區域有事，而係好大範圍嘅廣闊嘅地方嘅人咧，都會因為咁而受害。咁啊，所以疾病同歷史咧，好明顯係有啲嘢係可以講啊。 唔係我哋其實呢個題咧就唔係我哋發明㗎啦，咁係即係一位大才子喺三國時代。我諗係即係差唔多係文人之首嘅曹植，咁佢即係去講嘅，咁、那個即係原本個成篇咧就係、是、即係唔係成篇啊，即係嗰幾個句咧就唔係淨係得失失有好邑之哀嘅，咁啊就係即係建安22年，係啊逆氣流行啊戾氣流行啊戾氣流行，咁、就家家有殭屍之痛，失失有好邑之哀。咁仲有再恐怖啲嘅，即係佢跟住裏邊就講到，即係有啲人可能成家死曬嘅。咁有啲人咧，可能係即係合門咧，都係要去有喪禮去進行。咁、我曾經做過一個話題咧，就係、是、講中國嗰個人口發展嗰、那個 歷史啊，咁啊，即係其中有個問題，我哋就要去處理嘅。咁個處理嘅方式咧，就係點樣去計算喺大瘟疫之後嗰個人口損失。 嗯， 啊、即係我哋用數學嘅方法嚟去計。咁嗱、啊，即係嗰時就我哋知道傳統嗰啲人口嘅統計咧，就冇咁準確啊，或者冇咁要求高。咁、我哋唯有就睇到呢啲咁嘅記載裏面見到啊，即係如果係一户裏面嚇、啊、會死一個人嘅，咁一户我哋假設係有五個人。即係呢個大概我咁都冇咩大嘅爭議，咁係即係死亡率係即係五個死一個，咁而就等於最少都20%。我哋按照咁樣嘅計算方法咧，其實都幾準確嘅。即係如果係嗰大疫之後， 即係如果十佢25%計咧，就係、是、四分一計咧，都好似好慘咁。 但 係 咧， 啲歷史書寫都寫咧，十亡六七， 十亡八九。 哇！好喺嗰啲嘅時候，就知道其實可能仲再勁啲都唔出。雖然冇嗰個系統統計，但你會見到一有疾病咧，可能就死多人 咯。建安年間， 就係承接啊頭先阿齊哥講嘅，即係我哋講緊曹植，佢點解無端講呢單嘢咧？點解會係曹植咧？唔係歪曹植，就係因為其實三國時代，即係其實嗰陣時都係叫做漢末啦， 都係末年， 其實獻帝啊，建安22年，其實係公元217年， 好負面喎呢個年代， 係大件事啊，好似而家有少少似咁樣。其實佢主要就係我回應頭先阿齊哥講嗰、那個疫病咧，其實究竟係點樣可怕法啊？中國對於疫病嘅書寫咧，一陣間我諗我哋去到咁多節，大家都可以講，好多時都唔會好著力去講個病係乜嘢病。但佢好着力講個死亡率，就譬如話究竟點解會係即係家家好泣之哀咧？點哀法咧？嗱，佢有一個故事就係、是、伴隨住呢度嘅，即係建安七子，我哋大家都知係讀文學史係咪？ 咁呢度等我幫你補。嗱，即係我建安文學係即係魏晉文學好重要嘅一部分。 冇錯。 咁咧、其中個最大嘅爭議咧就係嗰個什麼是風骨。咁咧文學界講好多討論風骨係啲乜嘢，而呢個延伸咧亦都可以延伸到去唐宋文學，咁好大件事。咁但係一直以嚟咧，對於風骨嘅解説咧都係文學內部嘅，就係乜嘢係風骨？咁我哋聽一下小毛講咧，可能有啲諗法。 係啊，即係佢我哋講翻疫病佢嘅。就係、是、究竟點樣大禍法呢、那個病就係、是、建安，我哋知道建安七子啊，好緊要。除咗孔融同婉瑜兩個喺疫病前已經病故之外，即係死剩嗰五個咧，即係仲未死嗰五個啊，包括係呢一個陳琳啦、徐幹啦、王燦啦、應陽啦，同埋劉征呢五個人咧，都喺呢次疫病入邊死曬。即係佢哋，如果你睇翻佢卒年咧，全部都係公元217或者218嘅。咁疫病其實就係2017年嘅冬天起，2018年嘅春季左右息微，但佢哋呢五子就喺呢一場疫病入面全部過身。咁即係話，如果首先我哋要計啦，就係、是、如果五個人都同時染病，咁即係其實好廣泛啦，嗰個疫症係咪啊？佢哋個 probability 竟然可以同時染病，然後死亡率極高，因為染病嘅五個都全部身故。咁所以用呢個咁嘅角度去睇就。呢、這個唔知咩病啦，可能唔知會唔會鼠疫嗰啲咁大鑊啦，係咪？如果嗰個死亡率咁高，而且係嗰個咁廣泛嘅流傳， 不過呢個可能佢哋冇做隔離。 冇啊，一定啦。 五個人集體， 你有病啊？好啊，一齊出嚟飲酒啦，跟住又對下對啦，跟住啲飛沫喺度交叉感染咯， 係咯。所以咧，其實即係呢個題咧，我覺得即係對我嚟講特別有意思，就係、是、幾樣嘢失，即係話所有人。每一家每一户都會受影響， 係 咁啊，耗泣咁啊，一定係好慘、好無助、燒喊嘅。咁啊，失去到咩地步咧？喺即係除咗頭先講，即係喺漢朝啊，甚至係魏晉啊，其實去到清朝，即係去到差唔多一跳成百年咧，都係會失意思仲要係瘟疫係唔單止影響基層，你唔好以為冇屋住、冇飯食、冇衫著嘅人先會影響。其實咧，你描寫得屋企咧有幾多人死嘅咧，通常都係達官貴人。 嗯， 你基層嘅人不能會喺文學上得到 建安七子啊， 建安七子啊，冇錯。 譬如話清初有個禮部尚書，佢有六個老婆，生咗17個細路，咁其中有六個咧係10歲以下嘅，四個死於天花。咁你諗下，如果係以小朋友死於天花嚟計，都係差唔多係三分之二嘅死亡率。咁你諗下，佢係清初禮部尚書喎，咁即係如果係咁相對嚟講啊，可能嗰個叫 social distancing 可以遠啲，屋企會大啲啊，清潔啲嘅，都咁樣死法。咁所以好難怪，譬如話明代嘅時候，即係崇祯末年嗰啲瘟疫話，即係北京城可以係日死一萬，千官難出城，即係啲棺材係多到逼唔到出城。咁你見到即係其實嗰個死亡。係幾恐怖 啊！借住一個框架或者觀點，可以幫大家理解一啲我哋即係講一兩個 keywords 啦。我哋講到瘟疫或者疾病嘅時候咧，佢係一種即係簡單講咧，就係有變種啦，有一個新嘅全新嘅疾病。咁呢個全新嘅疾病對所有人咧都係冇抗體或者冇免疫嘅。咁無論係細菌或者病毒都好。咁所以咧，佢嗰個疫症嘅爆發出嚟咧，係可以係瞬間死好多人。 咁而咧依種嘅病佢可能會消失嘅，因為傳染鏈一斷就會消失。咁但係咧佢會出翻嚟。咁咧我哋通常會叫反覆出現嗰啲叫風土病。點解咧？就係因為當有風土病見到嘅時候咧，通常啊就係、當有除咗人類之外，仲有一啲嘅感染源，譬如話啲嘅動物，主要係啲動物，或者係啲河水水源帶嚟嘅蚊。咁佢會持續可以有一個所謂嘅載體可以保持喺度，佢就會持續反覆咁去感染一個地方，咁就會成為風土病，疫症風土病。第三就係兒童病，當一種嘅疫症係反覆出現，譬如每十年一次、每十年一次、每十年一次，咁十之八九、十之八九死剩嗰啲咧就有抗體啦。咁剩翻嗰啲咩人呢？邊啲人可以受感染呢？就係、新出生嘅小朋友。咁所以咧，好多好長期老派嘅疾病嘅風土病咧，佢會衍生成為所謂嘅兒童病。咁所以依三類嘅病咧，係不斷持續咁影響在人類。譬如正話阿 Michael 所講，死小朋友、專死小朋友嘅病。咁你可以諗下一個專死小朋友嘅世界，咁你點樣面對小朋友嘅死亡呢？依、一個突然間會十之八九被死亡嘅世界，我哋點樣點樣面對？突然間你個太太喺度，突然間就死咗，佢係。當時作種病冇咗，咁我哋點樣面對呢啲問題咧？所以喺歷史裏面咧，依啲嘅話題會衍生成嘅，就唔止係疾病嘅問題，佢仲可能係人類歷史啦、宗教啦、文化啦，種種嘅話題。咁所以我哋討論依樣嘢嘅時候，係好多面都可以講。 即係點解特別今日我哋第一集先用中國呢？因為中國係一個不斷咁統一同分合嘅年代。咁呢度可以睇到各種頭先啊，徐言講嗰啲疾病咧，佢唔係純粹地係人同動物之間感染啦，其實牽涉嘅可能係地理環境啦、版圖嘅擴大啦，例如南北嘅問題啦。其實呢樣嘢亦都係睇到，亦都可以參照到今天我哋人類嘅歷史接觸疾病嘅時候嘅關係，同埋好多時候咧，好多好重要嘅歷史事件咧，佢爆發，例如安史之亂，咁佢點解佢同佢最後要借回入兵呢？咁其實用疾病史嘅角度，其實就解答到啦。因為東南有疫症，東南嘅人去唔到去幫助朝廷，咁呢個亦都係反映到疾病同我哋人類歷史嘅關係。 係啊，所以咧有一樣嘢好得意嘅，所以咧啲人話咧生化武器或細菌武器係點嚟嘅咧？嗱，有啲人咧就會覺得話啊，你咧就培育個新細菌，你擺喺啲人咧就會整死人啦。錯啦，就係首先你感染。然後你死剩嗰啲，你就攜有生化武器，可以去害世界各地嘅唔同嘅人。今次咧先嚟到呢度，下一次咧繼續講落去。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啊，上一節咧講咗疫病嘅問題啦。咁啊，今節咧討論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歷史學嘅觀點，嗱就係我哋做歷史人咧，好多時候我哋中意咧就係或者需要咧去解釋一個歷史，即係話一個歷史發生之後，我哋要嘗試去解説，通過一個前因後果，將啲細節整理同埋連結。喺細節整理連結過程裏邊，我哋嘗試有一個傾向啊，係我哋要 reasonable， 即係話你要將佢理性化。咁呢個其實係一個過程，但係同一時間有個缺點，就我哋好罩忌咩呢？就係、如果我同你講嗰樣嘢發生係因為好彩，或者佢唔好彩，或者因為佢 random 喎，冇乜原因喎， 歷史的偶然啊， 即係因為咁巧啫， 係咁巧啊，歷史的偶然 啦。咁如果咧要過會或者開會啦、寫論文啦，如果你個指導老師或者你啲評審問你點解你咁樣睇啊，佢好彩咯。如果你過到嘅話咧，都係好事， 都係好彩， 都係好彩，都係純粹運氣。 即係簡單講，即係咩咧？即係話嗰個訓練裏邊嘅弱點就係我哋好罩忌你嗰啲嘢係冇解釋嘅， 冇錯。 而病就係冇解釋， 冇錯。 病係可以冇解釋 嘅。如果某啲受好多，你簡單講就係話疾病喺好長時間歷史解釋裏邊咧，都係被忽略同埋被壓低嗰個影響力同埋重要性。但係晚近歷史已經唔係咁處理，我哋發覺晚近歷史重新寫翻出嚟咧，發覺原來好多影響世界歷史嘅進程咧，其實疾病並唔係協助因素，可能甚至乎一啲最主要、最重要嘅人都唔定。咁所以呢一點，如果我哋再睇翻嚟咧，歷史同疾病咧關係好緊密。 頭先阿卓然啱啱講完咧，就係我哋睇人與人之間嘅，或者微觀一個人嘅生活裏面，其實喺我哋現代咧，可能即係傳染病或者係疾病嗰個控制醫療，我哋未必可能做得到點樣去醫，但起碼大概都知道佢點解會發生。 係 咁、我哋有一個比較理性啲嘅，或者可能叫做科學啲嘅解説。咁但係對於即係所以就可能但係對於前現代嘅人，佢哋可能冇相關嘅知識，或者嗰啲概念都未形成嘅時候，佢哋可能睇佢哋周圍嘅生活， 睇佢哋咧，對愛情嘅、對育兒嘅嗰啲咁嘅睇法咧，可能唔會好似我哋咁樣，我哋會睇到好長遠，講到老來係點樣樣。但係佢哋根本就可能想象唔到老。你諗下，我哋中國人有一句説法就係人生七十古來稀，即係你活到七十歲，即係我哋而家會諗退休生活。但係以前嘅人可能根本就 我哋走咗㗎啦， 係啊，即係根本上佢就做做下， 而家係中年咯，七十歲。 咁同埋可能過童年，即係你離開童年去到成年嘅人都係唔係好多嘅，可能三分之二先即係三分之一已經死咗。 逝而朝露，去日苦多。 唔係咯，就係咁樣。嗱，但係呢個係我哋微觀嘅睇法。咁但係宏觀嚟講，譬如歷史嘅走向，頭先阿卓然講到咧，即係其實疾病咧，可能都對我哋一啲對歷史嘅理解咧，應該係。即係有個更加大嘅強調啊！嗱，即係我自己睇啦，喺近年嘅史學發展咧，其實有兩個即係比較新嘅一個發展嘅研究嘅方向。咁第一個研究方向就可能研究氣候史，就講氣候咧點樣影響人嘅文明嘅發展啊，或者係即係歷史事件嘅一啲可能係佢嘅因果啊等等。咁另外第二個可能好大嘅影響啦，就係疾病啊或者瘟疫啊呢啲咁嘅話題。咁即係我。睇翻相關嘅史料咧，其實即係頓然開竅有好多問題。咁點解頓然開竅咧？如果我哋用疾病嘅傳染病嘅角度去理解，譬如中國歷史嘅發展，咁我哋會見到啲咩咧？你諗下老子佢講最理想嘅政治狀態係咩？就係小國寡民。咁小國寡民係咩咧？嗱，喺我哋而家唔懂得即係喺之前未懂得傳染病係咩一回事。咁之前亦都唔懂得點樣防疫，點樣探測你體温，或者冇咁嘅科技啦。咁樣最好嘅方法係咩呢？將傳染病隔絕，就係人與人嘅地方與地方之間唔好有太多嘅接觸。咁點解？因為可能當時嘅人以前嘅人嘅經驗就係地方與地方之間有接觸，有外來嘅人口，佢可能就帶嚟咗結果係瘟疫嘅。咁呢樣咁嘅經驗累積就變咗你想嘅政治狀態唔係咁樣咯。再諗下中國古代嘅城市建設，咁係用城牆圍住嘅地方嘅。咁除咗防賊、防盜、防外敵之外，可能另一種樣防嘅就係防啲外來人無故咁走入你嘅領域裏面 防菌啊， 係啊，佢哋可能係行過嘅啫。咁仲有一個城市裏面，譬如喺宋朝以前行呢個方市制，咁啊，即係一個城裏一個城市城裏面都要分做唔同嘅方，嗰啲方有方牆、有方門，定期夜晚要閂嘅，入去就要查下你係邊家邊户嘅，做乜嘅。咁啊，即係如此類推。咁呢啲咁嘅對於人口流動嘅控制，其實唔係淨係純粹係即係國家王朝要收税咁簡單，亦都唔係淨係為咗監察滿足嗰個監察願望，可能係有一啲防止傳染病、疫病啊，即係我所以疾例嘅嗰啲問題都唔定。咁即係由此我哋可以見到就係如果我哋唔將呢個疾病嘅傳染病嘅呢個向度咧放喺歷史嘅解讀裏面，有時候我哋可能睇少咗好多嘢。 其實而家呢一種思考方法嘅轉向咧，即係我哋尤其是成日強調新文化史啦，即係西歐點解去通過例如研究黑死病或者研究各種醫療，其實佢係通過我哋而家現存一啲嘅文本。即係好似頭先嘉豪老師你講用老子呢個係文本，但係我哋過去可能睇係理解哲學嘅內容。但如果我哋用文化當佢一個文化現象去睇，我哋就可以再去演說或者去解釋翻究竟當時候嘅人佢哋嘅理解嘅世界。咁其實新文化史切入令到我哋，因為其實過去就係因為我哋用醫療只係可能當佢係一個社會嘅結果。即係連鑑學派喺法國係流行講長年累月嘅歷史啊，啲人死幾多啊？咁但係呢個係好冇人性噶嘛。咁但係而家我哋講緊係講緊個人同埋呢啲死物或者喺個社會存在嘅東西嗰個互動。咁呢個就文化史而家嘅取向。咁佢喺中國為例，其實係睇到一個好明顯嘅切入嘅，即係醫療史嘅大熱咧。係令到我哋可以重新解釋好多王朝輕滅嘅過程。舉個例啊，即係我尋晚睇嘅就係話咧，葛洪抱樸子以前上小毛老師先識嘅。 葛洪抱樸子 係啦，咁啊寫咧就寫咗本書咧，就講點樣醫一啲麻疹病啊。咁啊生曬一粒粒嗰啲咧，佢就話咧將啲麻葉啊唔係麻葉葵草，然後就溝埋一啲大蒜，煲埋碗湯。就飲得， 即係南方醫療嚟喎。 係啊，呢個就其實 一碗水煲埋一碗水倒咗去冇有， 因為葵葉同蒜頭。 嗱，過去研究呢本葛洪呢本書咧，其實有兩樣嘢睇。第一，呢本書真定假？咁其實有人話係陶雲景寫嘅，咁有人話呢本係道教嗰啲呃人嘅書啦，諸如此類啦。咁如果你用文化史、用醫療史嘅角度，你可以了解，就係頭先阿卓然咁講，其實成個南北 因為尤其是兩即係分裂咗嘅朝代咧，咁佢好自然就係人口從北而南流動。嗯、其實北人對於南方嘅氣候，佢個環境，正如喺嘉齊頭先老講，佢係唔係好習慣？佢對於嗰度嘅細菌，對於嗰度嘅病毒唔接觸，咁啊自然會產生呢啲問題。咁我通過呢本書喺南方出現嘅書，就可以去了解到嗰個疾病同嗰個社會之間嘅互動。 依度我再來，我都必須補補咗一點，就係、是、咧。我原講得好好嘅，就係、是、咧，我哋好多人都懷疑一個問題，就係、是、中國人口由長黃河流域移居去長江流域嘅速度係相當之慢，係、嗯、而由長江流域移去嶺南係好慢，佢、嗯、解釋唔到點解咁慢，因為你嗰個地方基本上係你個政權控制範圍、嗯，而個人口流動或者人口遷移係會咁快好多，相比起其他地方。中國人口向南方遷移係用咗好多好多個世紀先完成， 八年 係啊。咁點解咧？有好有人解釋，可能係用同適應南方疾病嘅過程係要。 我以前成日講啊，中華帝國嘅擴張嘅極限就係中國人抗菌能力。 咁呢、這個我都覺得好同意大家講法，就係頭先特別講史學方法，就係做歷史學咧，即係我哋成日都強調，我哋同社會科學有啲唔同，我哋唔會話一個所謂嘅需求供應嗰條線咧就可以解釋全世界嘅嘢，我哋唔會覺得有一個理論咧可以預測未來啊，不論如何，咁我哋會好相信偶然性，但係同時間。我哋有自我矛盾嘅，但我哋咧唔希望將所有嘢咧都係歸於偶然。咁、嗯、亦都另一樣嘢就係、是，譬如好似普通人聽歷史故事一樣，你唔想知道你會知道人因病死，嗯、但你唔想成日都聽到國因病亡，咁鬼唔知咩咁樣，咁都係想聽啲好精彩嘅故事。例如有啲我哋忽略咗嘅因為疾病而成為主要因素嘅一啲國家興亡嘅故仔啊，講啲小趣事，譬如話大家睇下《鹿鼎記》多咁你。康熙梗係靚仔啦，又叻係咪？咁佢一定係叻先做皇帝啦。順治睇完《鹿鼎記》，以為佢之後做咗和尚啦。但你點知道原來即係順治壯年天花亡、嗯，因為康熙出過痘，所以其中一個原因佢成為皇帝。咁啊，佢好彩啊，定係因為佢病過啊，定係因為其他人唔好彩咧？咁、嗯、如果你因為咁樣而寫嘅歷史書咧，又可能咧未必有咁多人可以接受。嗯、另一樣嘢就係譬如話。西班牙咁快可以咧統治咗成個即係南美好大嘅、嗯、即係領土，咁好多人船堅炮利啦、嗯，或者係 槍勁咯， 係咯，即係武器勁啦，又或者佢文化好啦，科技高啦、嗯，但係點知道原來佢最勁嘅就係佢帶住天花去打仗，係 啊， 係咪即係將墨西哥喺短時間內1000万人變成100万，咁、嗯、就唔使打都搞掂啦，又或者佢自己相信佢嘅宗教， 十之亡其九， 係啊，十之亡其九幫佢，咁、嗯、但係呢啲嘅古仔往往就係。被忽略，所以而家有個即係史學嘅趨勢就係除咗即係疾病唔係一個歷史周邊嘅因素，可以係一個歷史轉變嘅 主要因素 嘅主軸。 就阿頭先 Michael 講呢樣嘢就即係我發表一下，即係我嘅感受，即係我其實接觸疾病史係好近呢幾年嘅事。但係睇佢嗰個疾病史出現嘅原因，應該同成個 globalization 有好密切嘅關係。即係如果我哋頭先阿 Michael 講咗一樣嘢好緊要就係，我哋如果要了解一個歷史嘅進程。特別係用一個世界史嘅眼光去睇，特別當然會有牽涉到好多民族與民族之間嘅交流、國與國之間嘅關係。但係呢啲國家嘅關係或者呢啲交流嘅背後，可能係有好多原因促成嘅。和平嘅時代可能係純粹嘅外交啦，如果唔係就一大堆嘅戰爭啦。但係戰爭促成或者戰爭帶嚟嘅影響後面可能係會同疫症有好密切嘅關係。譬如頭先阿 Michael 提到西班牙人喺呢一個墨西哥，或者我哋上一季都曾經講過黑死病。即係呢一個塔坦人啦，即係中亞或者西亞嘅史家稱之為塔坦啦，或者甚至乎有啲史家寫係契丹添啦。即係究竟係咪即係中國喺北中國透過蒙古嘅幾次嘅西征運動帶過嚟，然後令到呢一個病症一路係直卷成個歐洲。咁但係如果你諗下以前匈奴人西遷嘅時候，又好似冇咁嘅故事喎，咁樣咁一定又會牽涉到頭先阿齊哥講，譬如氣候啦。或者係會唔會同一啲地理嘅環境有關？所以我想講嘅係，隨住疾病史嘅出現咧，因為佢嘅出現其實係一個成個世界化嘅過程，即係特別係歷史研究 globalization 嘅過程。即係當我哋研究緊16世紀喺東方發生咩事，其實同時代嘅西方發生緊啲咩事咧，兩者之間嘅關聯咧，可能會係同呢個疫症可以揾到一個線索。正正有呢樣嘢，我哋會開發咗有好多嘅課題出嚟。 係啊，正話小毛講咗一樣好重要嘅嘢，我即係都可以講。即係我即係之前都有講到，就係疾病唔係淨係人嘅事嚟嘅，疾病咧係人同埋動物 之間連結嘅關係， 人同大自然嘅關係， 因為經常被忽視或者經常被唔理解，就係因為啲人咪有咯。但其實一定要有感染鏈。上一節我都有講到，佢要成為持續引發嘅病咧，佢必然係人畜共生時嘅關出現嘅一件事。點解咁重要呢？就係呢個係人類自己揀。嗱，我喺度借呢個機會咧，就要為野味平反。主要嘅人，主要同人類感染嘅病咧，並唔係因為野味而嚟嘅，係因為咩咧？係因為人要飼養動物作為食物。所以豬牛啦、雞啦、豬啦，主要係瘟係先係人類瘟疫史裏面重要嘅來源。而熱處理動物咧，當然因為嚟鼠疫咧，而交錯咧有關係。但我哋要必須要記得一樣好緊要嘅嘢，就係冇咗啲我哋如果啊，即係諗嘅係野味係最大惡極咧，不如諗下人類要養動物，拎到嚟食，令到佢變成種族單一，飼養力減弱，抵抗力減弱，先至係關鍵。好，观众好，翻到嚟第三节嘅历史系咁话啦。咁有一样嘢你要解释清楚嘅。上一节我哋讲到咧，即系蒙古西征嘅时候咧，有一个即系所谓传染源头嘅一个指控啊。必须要讲咧，就系鼠疫，单凭鼠疫计咧，其实喺欧洲咧流行咗好耐。咁普遍好多人认为咧，同一啲嘅即系非洲嘅一啲嘅啮齿类动物嘅感染源咧系有关系嘅。咁所以佢嗰個疫症喺歐洲嘅一直持續，其實好多世紀。咁你計翻係其實四五世公元五世紀嘅時候，已經有一啲嘅疫症嘅情況喺度發生緊嘅。咁所以究竟係蒙古人反而去到係被感染一個啊，定係即係見到啲屍體唔識處理啊，定係由蒙古人傳播咧，係無從稽考嘅。即係所以佢係蒙古鼠疫定係咩鼠疫咧，就不在此討論啊。不過要講嘅就係戰爭啦，正話都有講到啦，或者經濟貿易嘅發展咧，絕對係一個咧。帶動人口流動或者人經濟流動嘅優勢，但同一時間咧，亦都係疾病傳播嘅一個鏈，即係一個方法嚟。 唔係，我哋其實而家咧對傳染病嘅理解，我相信大家好有感同身受嘅一啲知識啦。咁但係我哋可能係近來最大嘅可能對傳染病理解嘅收穫，就係人與人如果能夠分隔有即係適當嘅區隔嘅話，係有助於傳染病嗰、那個即係阻止佢流行嘅。咁但係相反嚟講，就係我哋知道，如果人與人之間係有不斷嘅交流嘅，咁可能造成嘅後果就係傳染病嘅大流行。咁因為我哋要理解一個概念啊，就係我哋自己嘅風土病可能係人哋嘅絕症。即係所以，如果人與人之間嘅交流就係我哋有機會將一啲風土病帶去一啲冇呢個風土病嘅地方，咁而導致嗰度可能係出現大災難。咁我哋可能打過一次，咁人哋就即係全家死曬。咁呢樣嘢我哋係想象唔到嘅，即係如果唔係近代咁多疫苗啊，咁多可能防疫嘅概念啊、方法啊，同埋好好嘅藥物，咁我哋即係我哋嘅全球化可能係造成全球人類全體 消滅。攬炒係嘛？ 攬炒 係啊！ 即係我曾經諗過一個問題嘅，就係我哋睇多好多傳統中國啦，譬如嘅盛世啦，個盛世點解突然之間咧會係冇咗嘅？或者突然之間係會我有個所謂朝代循環啊，即係會係喺個王朝嘅晚期，因為佢就係滅亡，所以晚期啦。 咁所以一定有幾個原因㗎。 係咯，但係有冇諗過點解會突然之間個盛世會消失嘅咧？咁其實即係我自己以前嘅思考就係諗一個盛世咧，就一定係物質嘅交流、人員嘅交流係好方便，特別喺中國一個大一統嘅咁嘅制度啊，或者咁嘅框架之下。咁但係一個咁嘅框架之下，你諗下交通好方便。咁造成啲咩呢？就係廣東嘅可以去到北京，咁北京嘅人，即係如果係我哋有長期咁樣互相嘅交流嘅，咁可能大家互相習慣到嗰、那個細菌啦，咁所以嗰個 germ pool 可能就大啲。 所以即係全球貿易與全球交流，就引發到咧就係全球疾病嘅一個大流行，或者全球疾病嘅傳播同埋交換，係嘛？即係地球村就不如地球醫院啦。 啊！即係大洗牌嗱，咁呢個係即係其中一個面向啦，就係貿易可能係造成咗可能地方之間嗰、那個疾病嘅交流。不過又要諗一樣嘢嘅，咁我嘅風土病去到你嗰度，可能你嗰度冇事，因為水土不服啊嘛，病菌都會咁即係未必係造成大流行嘅，咁但係有咁嘅一個可能性，同埋好多偶然嘅因素加埋一齊，唔好彩嘅話，咪出現大疫咯。 即係你其實如果睇翻啱啱講蒙古帝國個問題咧，蒙古帝國其中一個比較著名嘅一樣嘢就係佢嘅驿站系統啊嘛，即係你寄封信可能快過 而家 用我哋，你知啦，我哋過年嘅時候寄口罩都寄咗個幾月先寄到你屋企啦，嗰陣時候可能仲快啲添。咁啊，呢個成個故事可以講緊咩咧？嗰個當時候嗰個人口物貨物嘅流動係非常之頻繁。 但係最有趣嘅係咩呢？其實如果你睇翻可能喺中亞或者歐洲咧，係關文獻上關於記載成個系統嘅資料係非常之少的。即係接觸過嗰啲依啲嘢嘅人，可能已經喺嗰個時代裏面可能消失咗啦，唔見咗啦。所以點解我哋會視嗰本 Marco Polo 嗰本書唯一嘅，即係作為一個咁重要嘅歷史研究嘅證據咧，係因為佢係唯一容易俾我哋去理解當時候究竟蒙古帝國嘅環境。咁但係蒙古帝國裏面嘅人係咪真係有咁多咧？其實係一個好值得睇嘅一個問題。 我哋要講清楚，即係蒙古建立咗個好大嘅帝國，建立咗個交流嘅渠道，唔係等於蒙古係傳播者，反而係將歐洲或者東亞嗰兩邊大量人口聚居嘅城市嘅人嘅積聚嘅病毒嘅交換先係關鍵。即係蒙古係搭橋嗰、那個，咁而其實蒙古可能都係受害者都唔定。 嗯， 即係要依個講清楚會好啲。 冇錯，因為大嘅商業帝國同大嘅軍事帝國咧，佢本身未必一定係真係想傳播病毒啦，佢都係想做生意啫。但係因為佢帝國嗰個 network 勁咧，所以要透過嗰條路咧， 有得傳播就順便啦，係嘛？ 就可以買呢樣嘢。 你真係肯定佢唔係陰謀？就唔好懷疑佢係陰謀喎、 啊。又唔係嘅，又唔係嘅。 你睇下佢跟住有冇出一啲相關嘅藥，然後發咗答文字 咯。咁你見到嗰啲帝國嗰啲網絡咧，真係可以做到個渠道。譬如話你19世紀末，即係嗰個大鼠疫，都係透過喺雲南、廣西、香港，再透過帝國嘅即係網絡去翻印度，再去翻英國自己，即係自己都攋埋嘢。譬如你見到14世紀，即係威尼斯個商業王國咁犀利，咁其實佢都面對，因為佢係同呢個地中海同埋中東， 哇！好邊嗰邊好勁啊， 貿易好勁， 東非啊，印度 就好多，即係嚟嘅商船嘅人都有病。咁所以點解我而家我哋有隔離 quarantine 嗰個字咧？就係當時14世紀威尼斯就唔俾嗰啲船員上岸，就要嗰啲碼頭好似而家嗰啲遊輪咁，40日要佢停一停，等佢明知佢冇事先俾佢上岸。咁個40咁就拉丁文就 quadruple， 所以有 quarantine Q U A 呢個字。咁 quarantine 都係咁樣嚟嘅。咁所以證明咗就係帝國其實佢係知道有乜危險，但係冇辦法，為咗做生意，為咗擴張，佢都要承受呢個風險。 而威尼斯管理當時管理住即係東地中海好多嘅島啦，同埋啲沿海嘅周邊嘅城市都係咁去管理。咁用咁嘅方式咧，好多怨聲載道嘅。入到去40日又唔走得，即係被隔離，咁啊都冇生意做。每次拍40日，咁但係冇辦法，對東地中海好關鍵，即係必須要咁樣做。咁你可以見到就係依種係一種智慧，就亦都有效咁擋咗，譬如麻風啊依一啲類型嘅疾病喺當時嘅傳播。 冇錯。咁其實即係除咗帝國或者係即係全球化嘅網絡啊、商業啊，係一個即係歷史咁長時間都係可能其中一個共同因素。另一個共同因素咧，頭先嘉齊講人口嗰、那個聚居。就算你唔係擴充個網絡，你內卷，你越卷得入卷喺個城市越嚟越多人咧。譬如我哋見到啲大帝國嘅首都或者大嘅國家嘅首都，都出現呢、這個即係衛生啊疾病嘅問題。 嗯，係。例如邊個首都係當時爆得好勁？ 嗱，譬如我睇即係呢幾日我哋即係翻查啲資料咧，我哋睇中研院嘅即係邱仲倫老師啦，佢講明崇祯北京嘅時候嘅情況咧，跟住你一睇。今次19世紀的倫敦，即係你明崇祯北京其實發生大疫啊，即係有人會覺得即係同佢個即係衰亡都有關係啦嚇。咁、那個北京嗰個描述就係幾樣嘢嘅啫，當時啊，即係第一屎尿橫飛， 係啊， 第二蠅蚊中華啊，即係烏蠅同蚊，第三就係排水唔妥善，咁呢啲。佢仲入面有印咗個笑話，就係話咧，如果你北京咧，你想唔病咧，可以介紹你食七味丸。咩叫七味丸咧？就係勞累牛馬人犬豬嘅屎撈埋搞成丸食咗咧，你就應該即係降火驅疾， 即刻死就唔會俾病死 啊！咁呢個就笑話嚟嘅，即係可以話俾你聽，即係當時嗰北京嗰個衞生環境，雖然佢即係雖然冇發達啦，或者其他嘢係好，但係佢嗰個情況係令到佢出現呢啲大瘟疫。有人話嗰時就係發生鼠疫添，或者係吐血瘟係有關係。咁呢個咧，同當時咧19世紀睇翻咧，即係倫敦曾經喺19世紀 都唔係淨係北京係咁， 係 啦，即係好多地方 嘅大帝國。倫敦當時即係19世紀初嘅時候。都發生幾次好嚴重嘅，佢就唔係即係鼠疫啦，佢係霍亂，係好有關係。因為咧，其實倫敦當時雖然話佢係即係首屈一指嘅大嘅帝國啦，但係咧佢另外一個好出名咧就係佢條河啊，佢條泰晤士河咧係出咗名咧係超臭、超污染。 咁即係包括人嘅廢料啦，工業嘅廢料啦，造紙廠啦，釀酒廠啦，屠房啦，全部倒曬落去。咁點解佢哋又唔理嘅咧？因為咧，即係我唔知同佢哋而家即係一啲嘅即係防疫政策冇關係啊。佢哋有少少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佢覺得咧太唔適合咧，係會一路流向海嘅。咁、所以自然啲人就會流走啦。 我睇唔到就 流走就冇事啦。 佛系嘅呢個 都。咁啊，同埋咁耐都冇事就冇事啊。但係佢唔好忘記，咁耐都冇事就係、是。人冇咁多嘛，當人越嚟越多嘅時候咧，終於出事。 同埋咩咧？你正話內言都講到唔理又冇事，但係泰晤士河冇得唔理嘅。嗱，其他開會嘅地方咧，條河臭冇問題，但係泰晤士河臭咧，議院開會聞到。 誒、哎，冇錯啦。嗱，呢個就陣間講個故仔啦。即係啲人咧初初唔發現咧係細菌有關咧，好多漫畫仲以為咧泰晤士河咧有個神喺度咧，或者個鬼度咧，即係拜佢就唔臭就冇事。咁但係十八世紀初發生咩事呢其實而家喺英國嘅倫敦，你有個地方叫做 Broadwick Street，、以前叫 Broad Street， 仲揾到個酒吧咧就叫 John Snow 嘅。咁、John Snow 其實係英國一個醫生，係佢發現咧當時點解喺英國十九世紀初咧，1832年啦，1849年、1854年發生三個大霍亂。點解咁大件事咧？當初啲人都以為係，一定係坑渠臭味，一定太唔少或者臭味咧，搞到啲人唔舒服。但係後來發覺咧，原來係嗰個 Broad Street 入面其中一個井入面啲水受到嗰啲糞渠，咁其實都糞渠同埋食水渠，佢都係用埋同一樣， 都係同一樣水，都係嗰條管 就污染咗。搞到咧，嗰度啲人咧就大霍亂，一個禮拜死咗幾千人。咁咧，而家喺嗰個位，當時嗰、那個井口位咧，就喺一個酒吧叫 John Snow 嚟紀念啲醫生發炎。咁發現咗呢件事之後咧，先至大家覺得，咦，會唔會其實呢個霍亂係同細菌同飲水有關咧？大家都唔係好信嘅，但係冇事嗰次冇事咪算咯。大家都唔去整治個泰晤士河，直接卓然所講啦，泰晤士河喺1858年嗰夏天超臭，超臭都冇人嚟嘅，可能大家都有搞唔搞啲病啦，咁啊唔飲污糟水就冇事啦。咁但系直接几时人嚟咧？国会议员 系嗰次咁臭嘅原因好简单，就系因为当时开始出现抽水马桶，但系当时成轮都系抽水马桶系直驳落泰晤士河，因为冇渠啊嘛。咁所以你大家明啦，即系本来可以去农田做 个化粪池， 肥田料，然后就直接就 系啦。咁其实咧即系冇事冇干就冇人理嘅，即系基层人士受影响冇人理。當一啲咧位高權重嘅人咧，影響就人嚟啦。因為當時啱啱國會就搬去新嘅河邊，咁呢啲人開會就超臭，頂唔順。曾經諗過咧，話將國會不如算啦，我再搬去 Oxford 啦，即係搬去牛津啦。後屘但係唔得，啱啱起好嘛個新國會。咁咧結果咧就揾工程師整治泰晤士河咧，咁先至搞得掂。咁但係咧就見到有幾件事嘅。第一，即係唔立到權貴咧，件事係改善唔到嘅。第二都有個偶然性嘅，就係因為咁樣即係。因為呢個咁嘅醫生，佢即係堅持去做咁嘅研究，先至發現咧，原來即係霍亂並唔係同空氣傳播有關，係同食水有關。呢個對於即係往後咧，即係整治霍亂係好大嘅。 係啊，你話十八世紀中係好關鍵嘅，十九世紀中有關鍵，因為咧就係顯微鏡開始出現啦，開始揾到好多同細菌有關嘅事，所以咧霍亂嘅弧菌啦，同埋傷寒嘅病菌啦，即係細菌嘅部分咧開始咧被揾到。咁當時其實一個好大嘅爭議，究竟係細菌導致疾病？定係咧屍體嘅味道，即係譬如河水可以被屍體污染啦、糞便呢啲嘅嘢，令到你受感染，即係瘴氣啊。咁所以咧，而好大，就算直到見到顯微鏡見到霍亂菌，都有醫生係唔相信。我哋話可以，唔係嘅，唔關事，我飲咗個霍亂菌，我冇事喎。咁梗係冇事，可能你有抗體咪冇事咯。咁即係啱啱抵抗都冇事，但係係爭議咗好耐。咁呢一件事嘅爭議或者中間導致嘅情況咧，直接就係當時即係公共衛生或者新世紀嘅醫療嘅爆發，即係成功嘅一個原因。咁我哋呢一點咧，就對於現代社會嘅改善或者人類面對疫情咧，好有幫助。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四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講到啦，以呢個水啊，同埋即係因為水啦，同埋一啲嘅不清潔嘅水源而誕生霍亂弧菌，要面對同應對。倫敦當時咧就有啲嘅處理嘅方法，咁係點咧 ？Michael 繼續講下。 係頭先講係嗰少少好重要嘅嘢，頭先啊即係出現就話有啲人就唔信邪啦，以為即係飲水唔中霍亂，佢真係飲咗嗰啲水，佢唔中咧就是、因為好彩偶然性啫。但係咧當時咧 John Snow 發現咧，原來有一班人咧係真係冇事，亦都直接影響咗而家咧佢封咗個受污染嘅井，隔離為咗紀念佢咧起一間叫 John Snow 嘅 pub 嘅酒吧。 就是咧，原來咧喺嗰個井嘅隔離街咧，有一班人咧係冇事嘅，成條街都好多人都中霍亂，因為喺嗰個井度飲水。嗰班人咧就係、是、一個啤酒廠嘅釀酒工人。咁、最尾發現點解咧？就係、是、原來咧嗰班人咧就決定唔使飲水嘅，就咧就係、是、飲啤酒， 淨 係 飲酒。 原來佢一路飲啤酒咧，反而咧就冇中霍亂。咁當然我而家冇話飲啤酒可以防疫啦，但起碼當時咧嗰、那個研究嗰個數據發現咧，呢一班人咧係透過飲發酵咗飲品入邊有酒精之後咧，原來真係酒精消毒。 就算嗰個有霍亂菌嗰個井啲水都唔驚， 同埋酒精消毒煲過啦啲水。 Michael 飲啤酒防唔到疫啊，飲威士忌防。 係啊， 呢、這個理由好好，非常之好。 直接飲半用酒精 啊，好好用。 即係所以係用各種各樣嘅方法嚟到去防疫啦。咁但係好多可能偶然性。但我想喺度插一插咧，講下嗰、那個我哋頭先講過好多帝國嘅建立咗之後、有一個網絡，可能就係即係病菌嘅高速公路，可以周圍洗牌咁樣啦。咁、但係咧其實帝國建立本身可能都係一個對疫病嘅傳播一個好重要嘅機會，甚至乎我有啲見到一啲資料咧，可以俾我哋諗翻轉頭，會唔會係帝國嘅建立就因為佢可以推進到疫病？咁因為譬如我哋可能而家中國有一啲疫病出現，可能就可以讓中國人統治全世界啊？點解咧？嗱， 而家趨向係咪好正㗎？ 你諗下，你諗下，我哋睇蒙古人元朝咧向南宋進攻嘅時候，即係我哋知道南宋嘅城池、南宋嘅長江天險、固若金湯嘅，其實好難去攻陷嘅。咁但係即係蒙古人之所以可以長驅直進咧，其中有啲情況會唔會同疫病有關咧？或者係佢哋帶嚟疫病有關啦。我哋睇到1275年，常州城咧就俾蒙古軍圍攻，咁但係常州城同時就有大疫，好啦，咁大疫之後當然就攻陷咗。到咗1276年，咁啊打到去臨安，打到南宋首都，南宋又即係臨安又有大疫，咁結果臨安城又陷。 我都話當時嘅疫症好嚴重啊，即係兩邊都係有人有傷亡。我都加上呢個講都正，嗱我哋倒轉嚟講，會唔會係蒙古？我哋守到蒙古咁耐，係因為我哋多疫病，同埋因為我哋因為你嚟親就病，嚟親就病，這個都係一個原因。 這個就係即係當時咧，即係滿洲人最驚，就係、一入嚟就死皇帝， 係啊， 跟住死剩一個咧出過斗嘅先可以做皇帝， 係啊。 咁所以滿洲人即係當時好多人都冇留意嘅，就係開初滿洲入關嘅時候咧，那個漢滿隔離政策啊，大家以為種族隔離，其實有一啲咧係因為病天花嘅原因係隔離。先至到後期咧，即係康熙係即係主動推進種豆，令到即係啲貴族啊種曬豆，先至慢慢同你即係漢人一齊做工作。咁呢個其實都係有關，真係好多病一入嚟就驚。 漢人果然好勁， 係啊，真係 嗱即係有啲嘢你冇得呃嘅，即係我哋話人畜共生啊嘛，所以有啲感染源咧係喺某一個山頭喺某一個地區嘅動物度有嘅，所以你就會發覺有啲嘅病有啲類型嘅病毒出現完之後，過咗十幾年有出現，咁咩原因就係因為嗰度有啲咁嘅動物作為一個培養嘅源頭，咁呢個其實係一個科學嘅。一個解釋嚟嘅，咁你接受嗰啲動物住喺嗰度有啲病毒係屬於個係你個範圍，咁咪就係你嘅咯。咁你可以唔認，咁但係啲動物係喺你度住噶嘛。 不過嗱，對緊轉頭嚟諗，我覺得阿 Michael 講得好有道理嘅，就係喺滿洲人建立佢嘅清朝嘅帝國嘅時候，吞併漢人嘅大半嘅即係江山嘅時候，咁其實即係滿洲八旗嘅軍隊可能係作預備隊嘅啫。主要去對付啲漢人，對付啲南明嘅，都係吳三桂啊嗰班漢人嘅投降者啊嘛。咁但係點解要佢哋做？可能唔係佢哋做 你哋去啦， 所以基本上可能滿洲嘅大清帝國，如果要建立嘅話，靠滿洲人自己人得。 所以其實傳教士喺康熙年間獲重用，即係。主要重用於就係佢哋嗰個醫學嘅技術， 科學。 咁你見到點解去到乾隆中後期，即係個帝國已經成形啦，其實已經唔需要啦。咁自然嗰個佢哋冇個爪技去處理嗰個關於。 同埋 Michael 都講咗樣嘢，就係你仲話就係嗰個滿漢嘅隔離嘅政策，其實呢個生活嘅方式，其實可能係因為防疫都唔同。 冇錯，冇錯。所以其實咧，我哋今集好多都係講緊，其實佢同國家帝國即係人點樣去。處理疫症啦，或者疾病，或者個疾病點樣改變咗個歷史嗰個社會個變化啦。咁其實民間嘅應對咧，係我諗好多人會關心嘅。 最重要添啊，因為你病毒唔認人噶嘛，啱唔啱？所以你變咗其實民間所有嘅平民百姓、星斗市民， 唔係淨係達官貴人先會病，所以變咗我哋真係要喺風俗上面去做切入點，睇下其實成個社會點樣去面對住個疫症嘅時候，我哋個反應咯，就特別係中國東亞社會，我哋有陣時候可能好唔科學嘅，但係佢會係一種好重要嘅應對嚟咯。 即今年咧，其實有好多大型嘅節慶活動取消。咁但係咧，零零四四有啲活動咧，喺我哋嘅民間社會裏面繼續進行嘅，有啲係可能係半公開進行嘅，即係可能佢唔可以話俾人聽去做啦，但佢都要做嘅原因係咩咧？因為我哋慣常咧就會用一啲法會嘅祈福嘅儀式，咁可能裝香啊，可能去用啲洗潔嘅方法啊，燒啲嘢啊 ，click click 嘅嘢去做。咁好多嘢我哋從科係啦，呢個係鴨脷洲啦，嘅一個即係。今年嘅一個祈福法會，咁你其實見到一個祈福法會就可能同打照一樣嘅，但係佢唯一唔同係咩呢？佢個目標好明確嘅，係驅瘟疫嘅。咁如果你睇翻，其實香港大部分嘅民間信仰咧，佢歷史嘅來源都係每一個地方有瘟疫，大坑有瘟疫啦，太平清照就講太平山街有瘟疫啦，大澳油涌又係大澳有瘟疫啦，全香港都有瘟疫 啊，沙田啦、啊、 係啦，咁啊沙田啦，咁呢個咧就係今年三月嘅時候喺車公廟，我朋友影嘅，即係有好老友幫手影嘅，咁佢 今年啱啱 今年啦，啱啱今年。 其實呢個唔係刑事毀壞嚟㗎， 係唔係刑事毀壞嚟㗎？因為殺 呢個祈福讓禍嚟㗎，呢個係啊。 咁但係想分享係咩咧？其實呢件事咧，政府部門係唔係好想公開去做嘅？咁但係呢個喺公開嘅空間裏邊做啦，啲人你自己唔小心去睇到嘅啫。咁但係。我諗對於宗教人士，佢好期望想做啊， 要㗎，需要， 因為佢覺得呢樣嘢係令到，因為宗教幫我哋解決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是、我哋對於我哋嘅未知嘅因素嘅恐懼。咁、其實無論道教、佛教、基督教，佢哋都點樣附以有醫學嘅成分內容去救治群體咧？個關鍵在於。其實佢哋係幫人解決佢哋嘅恐懼。咁去到我哋翻翻去今日我哋嘅主場， 所以我哋所以話習俗呢樣嘢，表面上係迷信啊，係啲唔即係啲落後嘅嘢。但其實啲習俗可能背後係有一個對，即係簡單講就係可能有防疫嘅功效。雖然佢唔知點解， 心理治療 未必都除咗之外，可能係有實際功效都唔定。有某啲嘅原因區隔啊，有啲嘅隔離啊，有啲嘅清潔嘅元素喺裏邊都有幫助都唔定。 即呢個亦都係反映到一啲嘅情況嘅。我哋翻去我哋嘅主場韓國去睇一睇咧，就見到咧韓國 圖啊， 即係雖然儒學係韓國嘅大宗啦，但係其實民間嘅信仰咧，長年累月都係繼續嘅。咁呢個就係我哋著名嘅風俗畫家孫永福畫嘅巫女神舞啦。一個巫女跳舞，其實係一個非常之禁忌嘅事情。即但係其實喺濟州島啊。或者喺啲偏遠嘅韓國東南部西南邊 輕上啊， 輕上傳 落都係好流行， 係好流行。點解咧？因為佢哋呢個其實就係佢哋嘅醫生嚟，即係民間嘅醫生嚟嘅。佢哋有瘟疫、有疫症嘅時候，佢哋通過巫術去解決佢哋嘅問題。咁呢、這個另一個啦，端午啦，就小毛老師之前都成日講端午嘅故事啦、啊。端午風情就係講緊江陵或者其他地，江陵係最主要嘅祭祀嘅地方啦。其實就祭山神，因為小毛可以補充，但係其實。整個韓國都祭端午咧，背後唔係要紀念屈原嘅，其實背後就係因為端午啱啱好由春天去到夏天， 去初夏， 人對於個氣候個適應唔係好接受到啦，於是乎就出現咗佢哋需要有啲祈福祈求嘅儀式，令到佢求安心。咁其實背後有啲嘢係有關係嘅，例如佢哋會洗頭嘅啲女孩子，例如佢哋會食一啲唔同種類嘅菊花餅啊、湯啊，其實係有草藥成分嘅。咁就正如回應翻卓然講，其實所有呢啲雖然好宗教性嘅儀式。背後可能係有啲嘢令到佢求安心，甚至有功效嘅， 因為佢都同個氣有關。即係頭先我哋兩節阿 Michael 同埋阿齊哥都講咗，同氣味有關，太唔舒服，臭啊，係嘛？即係我都有諗起一個故事， 臭一定有事啊， 臭係有事，即係好似嗰陣時我記得做呢個東南亞史嘅時候咧，即係我教東南亞史，有個古仔幾正，講巴達維亞城。巴達維亞城即係今日嘅 Jakarta， 即係雅加達。 印尼 係啊，印尼係。咁嗰陣就係荷蘭東印度公司起嘅嘛城，即係佢作為佢荷蘭東印度嘅總部。1619年起嘅時候，嗰啲荷蘭殖民地者嚟到，相關嘅記錄全部都係咩咧？就係、是、哇，啲河好臭啊！哇，啲鱷魚喺個灘殼度周圍行啊！有啲荷蘭水手去到邊，即係周圍走嗰啲鱷魚，即係暴龍係嗰只啊，定係鬼鬼祟祟嗰只？ 科莫多 即係你完全 鬼鬼祟祟， 唔同種咩？唔同 佢個技術係好明顯，就係一班西嚟嘅人，即、就、係、是、西方嚟嘅人，佢去到一個佢完全陌生嘅地方，佢就係靠嗰種味道啊，佢覺得呢個地方唔衞生，所以佢個記錄寫來就係話好臭嘅地方。 好污染。其實佢未必有好科學嘅證據，好似頭先阿樂言用到新潤福嘅圖，即係端午節點解我哋會做運動呢，其實好簡單，就係因為古時嘅中國人，後來影響成個韓國同埋日本人都有呢個東亞嘅一種節氣嘅想法，就係當你去到仲春入初夏嘅時候咧，佢哋認為啲氣係大動之時，咁氣大家知道有清濁之分，咁如果有濁氣入體點啊，咪病咯。佢哋唔知道點解會病，嗰陣時冇細菌學，我哋唔知道原來哦有菌啊，或者有傳染病啊、飛沫啊咁樣，佢哋唔知，佢淨係知道原來當啲氣大動嘅時候，我哋就容易病，於是我哋就要喐啦。咁喐有兩個層次啦，一係就出去搭把青啦，即係上山旅下行啦；一係就放下紙要放下晦氣啦，或者爬下龍舟啦，即係驅趕嗰啲咁嘅瘟疫啦，或者酬下神啦咁樣，全部都係同呢嘢有關。用今日睇你可能覺得好迷信，但係對佢哋嗰個年代嚟睇咧，依個係佢唯一可以做嘅事。 即係我自己睇疾病史咧，疫病史，我真係唔覺得呢啲係迷信嚟嘅。 譬 如正話你講到咧。避疫上山好明顯係科學㗎，今日 真係好科學， 遠離 科學， 真相登高， 真相登高， 遠離城市， 都要戴口罩嘅，如果唔係都會中㗎。 係啊，即係同埋我哋再翻返去講，譬如話一啲每一個宗教，每一個宗教都會處理喪葬嘅問題，我哋要掩埋屍體，或者用火燒。 係啊， 其實屍體就係一個疾病嘅傳染源，佢話一個人疾病而死係有機率嘅，咁嗰個屍體本身係有機會去傳播疾病。譬如我哋可以講伊斯蘭教《可蘭經》裏邊有講，戰死者嘅屍體係唔清洗嘅，因为佢本身已经系圣洁啦， 冇错。 咁然后普通嘅尸体咧系要被清洗，然后先至安葬。咁你会见到就系点解战场上，我估算我哋咁去用疾病师嘅角度去谂，点解战死嘅尸体系要唔清洗，直接去处理安葬？简单就因为战场上面被感染或者有问题嘅疾病而死嘅机会系高。咁所以点解我哋点样处理尸体唔同嘅人？譬如喺禁食一啲嘢，有啲神山圣山我哋唔去得嗰啲区域，所以。有啲佢可以習俗，我哋裏面我見到好多表面上係禁忌係迷信，但係翻翻去睇，去到今日咁樣，洗手日常生活習慣，絕對係會幫到我哋。 Thank you.